活呢不能太抠抠，但是呢也不能太放纵自己啊。今天放松这首歌曲给大家，千万不是告诉各位昨天晚上没有抢完的，今天早上还可以再抢一波。 你放这个不潮不用花钱，你是认为你自己很潮了？ 我安慰我自己，就是花了的钱都是为了变得更潮。 是，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双十二再来一波，再割一波最后的这个韭菜也是 OK 的哈。 哎呀，还是要量力而为啦，毕竟现在大家最近也看到了很多消息，特别是就是像我们九零后的，就是已经成了新一代的这种卡债啊，包括拆东墙补西墙啊， 嗯， 就是因为前两天大家应该刚刚收到了这个花呗的账单吧？ 对， 就也被无意间或者说不经意间就突然被扣了款，然后就感觉心在滴血的这种感觉。想想如果一月份还要再来一次的话，是不是很难过？ 就是清空购物车一时爽 啊， 但是呢，后来再看看自己这个微微上翘的这个发际线之后呢，就不觉得九零后的生活已经还是有这么多姿多彩了，是吧？ 哎，是的，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这个让大家伤心的话题了啊。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首先还是要从展望我们身边的 天气 开 始。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7度，天气非常寒冷，外出呢请注意一下防寒保暖。今天的本寿受高空的西北气流影响啊，白天呢是以今天为主，最高气温11度左右，扩散条件呢还是比较好的，风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空气是非常的干燥，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及时的补水和润燥啊。 是的，这两天的天气状况都差不多，这个低温蓝色预警也在持续的预警当中，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只有1度， 嗯， 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呢也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间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我的要求不高，最高气温都升到零度以上了，我觉得已经很温暖了。 开心开心，主要是没有风。 对， 特别是昨天已经在户外行走过的各位，应该想到昨天的风的话，会达到一个不寒而栗的效果。 昨天在户外行走的各位是冬眠了吗？每天都不走路啊？ 不，就是大部分时间大家会待在大楼里面或者待在车里面，但是总会有这种衔接的这个部分需要你自己走一走， 腿一下啊， 就又寒又力哈，这种感觉。 哎，是的。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到的歌，我们来看看双十二的幸运的锦鲤是哪十条。 好嘞， 第一位真的是一条鱼啊。Nemo， Nemo， 对， Nemo 经常进前十，但这好像是我印象当中第一次拿第一名啊。 嗯， 他说太幸福了，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呢？ 那赶快说呀。 对，可以啊，发过来吧，给我们。 嗯， 第二，但念不念我们就不一定了啊。 啊， 对对。 嗨，第二名是什么？第二名你总得念吧。 第二名要念的。第二名，哎，我刚说到第二名就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行车过程当中的这个照片哈。Gary the H， 第三名是木然，第四名是半空中的飞行官，第五名是小蜗牛。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哎呦，不好意思，我刚才忽然点了一下不见了啊。 你也太实诚了吧。你就不能先跟我开个玩笑什么的 啊？那我 把我们的这个事故给糊弄过去吗？ 那我先跟你讲个冷笑话吧，好不好？ 我不要，来，我给大家继续公布一下第六名到底是谁啊？ 好， 第六名是我思故我阔，来第七名。 好，第七名呢是芊芊，第八名 LT， 第九名平，第十名是朱宏伟，来恭喜上的这位朋友哈。 是的，那大家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Forever 逍遥给我们发关键词哈，今天确实是有我们的视频 battle 的，大家最期待的周三，我们两个哇，这周真的超级厉害，诚意满满。 哎呀， 特别是月月鸟小哥哥，我觉得我如果输了，那一定是输的心不服口不服。 你今天不会输，我跟你说，我今天一点都不自信，因为昨天拍摄的人就是都很鄙视的在看我， 笑到抽搐是吧？ 所以我今天我放还是不放呢？我真的觉得这个放了有点有损我的形象的感觉啊，怎么办啊？ 没关系啊，形象您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损的荡然无存了。咱俩现在主持这个节目， 荡然无存了吗？ 还要什么形象？ 你稍微给我稍微留一点点面子， 不， 荡然无存是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认清这些现实了啊。 好吧， 稍后的话为大家放出关键词，包括昨天我们图片 battle 的关键词，也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来推送到各位的， 是的， 手机当中。所以其实开车的时候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记住也没有关系，一定还是要先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钱。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比起来刚刚这个买买买啊，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展望一下，其实2019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是的， 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呢，2019年的元旦放假安排已经出炉了。2018年12月30号到2019年的1月1号放假调休， 哎、 但是在12月29号，也就是星期六，大家是需要上班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补了一天，凑起来的话有3天的所谓的小长假，对不对哈？ 大家安排安排哈，可以有一些新的规划了。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各位，你想利用明年的假期做些什么呢？ 这个就真早， 哎，不仅仅是元旦了，明年一整年，包括什么5、11啊、春节呀、什么之类的。总之呢，今年没有做好的事情，就都堆给明年好了。 看得出来，静瑜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明年的事现在就已经开始想了，对不对？ 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是、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拨开无重火星。想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拨开无重火星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 家 贝壳新房，12月4至12月13年中购房节，绿建折扣特价房，还有购房神券、滴滴红包等你抢，花样优惠一省到底， 上贝壳新房，暖冬安家，好房盛会。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一首歌曲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不仅仅是我，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明年的假期，各位想利用它做些什么。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就很听话，这个放假就按就看领导的安排了。 就我也是这样的。哎呀，接的这，你能不能不 接的真生硬？ 但有没有发现，月月鸟小哥哥就是你们在职场当中最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你说个大实话吧，然后他就立马去。哎，领导，哎，您来了。 你看我就不一样是吧？端茶倒水的。 哎，真讨厌。哎、 但也不是了，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我们是工作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 那米兰问我们说，哎，刚刚说到那29号的话，周六的话，大家要上班，还有早秀吗？ 我们是、还是按周一到周五？ 是我们还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啊，没关系。那29号周六呢，会有思萌来陪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的。 对， 当然呢，在元旦那一天的时候，早安音乐秀也会真的是在2019年新年的第一天。当然了，虽然你们在放假，可是我们确实是在上班的，来陪伴各位的。 因为是我们每年的节目第一天都算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嘛，对不对？ 是的，一定会跟大家相约的哈。哎、所以即使呢，你当时正在度假，其实也可以用手机 APP 打开一下，来一起听听看。我们在2019年打开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想利用2019年的假期做一些什么呢？昂波里波跟我们说啊，法定假日从来不想安排出门，人太多了。哎呀，明年呢，我倒是想利用年假远征日本，看看亚冠，支持一下我的主队国安队，国安是冠军。 哇，这个很厉害，这个规划我觉得算是很早就定下来了，所以你可以早点去提前购买机票啊，预订酒店什么的哈。另外呢，可外说这个2019年的五一还真的规划不出来，因为呢，只有我一天的假哈。 再加上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五一劳动节是7天嘛，那现在是3天了，就需要好好的再规划一下了。 重新来，这个规划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很难的，对不对哈？ 太子说呢，放假当然是玩啦，世界这么大，跟朋友一起出去见见世面。不过呢，如果五一只休息一天的话，这个短假期就在家里睡个懒觉好了。 Messi 给你说了一个这个道理，静宇，你直接把18年计划改成19年就完了， 反正没有执行，对不对？ 反正也没有假。 你怎么这么讨厌，跟月月鸟小哥哥一样，净说大实话。 柠檬不萌说，儿子在今天的车上呢，无意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吃面的照片，问我是郭鹏吗？啊，这是上周的他说的啊。然后他说啊，听声音好像帅哥呀，原来是一个 是这样的，听声音好像是个帅哥哥呀，原来是一个还算帅气的微胖大叔。哎呀，你让柠檬不萌怎么回答他的儿子呢？ 这个感觉未来你的孩子应该也是职场变成我这种人。 哎呀，大家其实看一看这个短视频的话哈，可能你就好回答一下自己的儿子了。 你基本就更该脱粉了。 哎，对，决定提前回馈各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 别 提前放出一下。 拦住，那个一定要最后哈，因为 上周你也是无意中说出了我的关键词。 不，你千万不要无意，你听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还在吃早饭。就不要喷了。 对，那等过了7点半这个早饭的时段之后来告诉各位吧。 是的，好不好啊？ 好了，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各位想利用一下明年的假期做一些什么呢？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早晨听起来呢有点活力满满的感觉，同时呢我觉得算是有点柠檬派的感觉，有没有哈？ 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像歌词当中一直在唱的 Holiday， 也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明年的假期安排其实已经出炉了，那么想问问大家想利用一下明年的假期做一些什么。那明年的安排放假表呢就是刚刚出炉，所以很多的游客已经根据这个安排订好了春节游的机票了。 对， 那么春节游的这个出境的产品已经全面上线，并且已经进入到了预订高峰了。 我们来看一下关注度和预订量最高的目的地仍然是日本、泰国和中国香港。南极游的热度不减，哇，很多人想去南极哈。 对，我刚刚在朋友圈看到了有一对就新人朋友，他们专门去跑到南极拍婚纱。 拍婚纱吗？ 是，就是两个人都穿着羽绒服，然后冻得嗖嗖的，然后等到那一刻，然后摄影师说3、2、1，两个同时，然后拍完之后再掀起来，就那又有一个短视频，后来发现就说短视频现在就在拆穿大家幕后的所有故事， 所以就。我觉得为了人生当中唯一的这一次呢，可能我觉得去一趟南极还算值得，但是这个超低温的话，我觉得应该快速的把这点东西拍摄完吧，因为毕竟我之前在西藏看到人这个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哈。 是呢，除了南极游热度不减呢，像南美、加拿大还有北欧这些目的地也都成为了黑马，现在在春节的这个预订的量当中哈，也都是不断的在飙升的。 游客的这个消费呢正在升级，所以私家团的人气也是居高不下的。像日本巴厘岛等热门的线路当中，10个报名的游客当中就是有一个会选择私家团，就觉得要避开人群，要自己去玩哈。 是，那在私家团当中呢，其实你只要达到2个人就可以成团了，并且有专属的导游来为你服务，所以同时也可以享受跟团游的服务，还有自由行的灵活，现在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新的选择。 那2个人就可以成团，你要不要考虑跟我组个团？ 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你的小视频以后，我决定离你越远越好。 我也不准备跟你一起组团，是因为我觉得咱们俩一起走的话，没有人上班了，你是不是领导？ 放假假期的时候去嘛，来看看大家利用明年的假期做什么。 好， 一勺定乾坤跟我们说，自从听到了赵雷的《成都》这首歌曲，计划了一年休假，就是想要去一趟成都，但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终于可以休假了，订了一下机票啊，要去成都的那家小酒馆里坐一坐， 还要走一走。 我要告诉你，那家小酒馆永远在排队。 对，而且还要拉着他的裤兜是吧？ 还要再准备一个兰州是吗？ 对对对，啊，小月儿说，因为那小哥哥，我早餐吃多了，快把你的小视频关键词发出来，让我吐一下。突然发现你比鲫鱼多了一项功能， 不， 这叫什么功能？ 这个叫 我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 修身功能啊。关键词呢待会儿就会给大家放出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Nemo 说假期可以做些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讲啊，上有老下有小，陪伴他们的时间是那么的宝贵，所以明年的假期当然是要来陪伴家人了。 所以呢，如果不能去成都走一走，也可以去什刹海公园走一走哈。 哎，那小月儿刚刚说了，自己跟老公平时工作都挺忙的，所以明年呢要不在家再要个宝宝得了。省钱还比较有意义啊。 这个好像这个也可以按你刚才的说法，就是把18年的计划改一下。 对对对， 每年都可以有这样的计划。 可以努力努力哈。各位想利用一下明年的假期做一些什么，看到大家提到这么多的建议，我也真的是心痒痒啊。但是呢，假期只有那么多，而旅行目的地又有那么多，怎么办呢？ 你该怎么办呢？ 就是 听一首叫做怎么办的歌曲吧。 干嘛拆穿我？你要这样我放出你的关键词了。 不，那个你来接。 就我先放我的关键词吧，我先给你抛砖引玉一下哈，毕竟今天你是大头。 你今天绝对是抛玉引砖。 哦，我想问问你，就这首歌你觉得你用什么词来形容一下它的曲风比较合适？ 可爱。 对啊， 超可爱。 这么可爱的一首歌，想要看到鲸鱼的这个短视频的话怎么办呢？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急促，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是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料了。没什么，那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也许天有伞，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怎么可以这样，笑容打败太阳，甚至比我还要讲理的就出现了，害得我，你害

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空气非常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姚娃湖桥，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静瑜继续为大家推荐早餐神器。昨天我们了解了蒸蛋器，那么早晨吃到了美味的蒸蛋补充蛋白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再来几块烤面包。对于喜欢吃西式早餐的人来说，烤面包机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但是在我们国内，感觉用烤面包机的人并不是很多，之前也更多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两片面包在叮的一声之后就弹了出来，感觉特别有范儿。其实我之前也一直不太懂啊，那种切片面包有什么好吃的，直到我买了烤面包机，真的烤了一次面包之后，我觉得之前我一定吃的都是假面包片儿，烤过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太香了。如果早晨有时间，再加上一些黄瓜片、煎鸡蛋、西红柿、培根，再放上点沙拉酱、生菜什么的，分分钟让你好吃到流泪啊，原来会觉得人生可以如此美好。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搭配清柠的这首《不仅仅是喜欢》。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弄糟了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不愿去改，从胆怯变成行动派，原谅我曾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如果暧昧需要多勇敢，难免会所有为难。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弄糟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不愿去改，从胆怯变成行动派，原谅我曾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你要讲你只是习惯，不满足每天 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当作我对你表白吧。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了解若你要我很捉狂，那拉近了。 我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当作我对你表白。 满分，音乐早餐。 这个活力的早餐确实吃得不错，但是加上一首抖音神曲之后，我就发现呢，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首抖音的歌曲，有一种就是十秒钟听的时候特别好听， 对。 但是你把整个首歌放出来就有点怪哈。 对，特别是大家可能平常听的时候只有副歌部分，然后突然听到啊，居然还有个男生。 对，而且这个男生 什么，他居然还唱 rap。 而且这个男生的声音还确实，哎呀，怎么说挺山寨的啊。 在音乐早餐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啊，就包括经常给大家推荐早餐，你看现在我已经翻出来给大家各种推荐早餐神器了，看看我到底有多懒啊。 是。 来，那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在2019年想利用自己的假期做一些什么。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哎，只能去家里陪伴家人了，但是也有朋友有非常明确的规划，比如说像童爸爸说，明年假期我打算去地球上最北边的麦当劳吃一次。哎呀，我这个去地球最北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特别有规划，但其实去的目的是吃的麦当劳。 麦当劳打卡一下，就许你去成都的小酒馆，不许我去北极的麦当劳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到了一下， 这俩事儿还都挺，是吧？是不是很压抑？是不是很厉害？ 是的，是的啊。WSL 跟我们说，先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吧，然后呢，寒暑假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怎么感觉像我爸我妈原来小时候跟我说的话呀？哎，是，你知道吧？昨天有一群大姑冒出来，今天有很多爸爸妈妈冒出来了。是的哈。那么刚刚呢，各位发送了一下"可爱"两个字，也收到了静瑜一段。哎呀，就还好了，没有那么可爱的小视频了。 确实很厉害，就是你第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随便一笑就能笑到100分。 这其实是抖音现在在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说来测它其实是有一个软件的，就是也不算一个软件，就是一个插件，就大家能玩的一个就比较好玩的一个设置。你嘴抖什么？抖音就抖了，你嘴抖什么？就是说看你能笑到多少分，其实大家就加上这个标签的话，就可以去测试一下啊，看你能笑到多少分。 关键是 微笑打分，静瑜小姐姐随便就笑到了100分。你知道，听说杨幂都没笑到100分 啊？对，杨幂确实是拍了这一条，然后呢，好像有笑到反正我是笑到100分。你干嘛脸上露出了这种非常啊非常得意的表情？你在得意什么？就笑到100分了呀。齐拉雅说，杨幂都没笑到100分，那就不用看月月鸟小哥哥了，必须是静瑜最美啊。小陈的安哲丽娜说，这个哪里可爱了？明明是超可爱，你求生欲也太强了吧，小陈的安哲丽娜。哎呀，干嘛这样了？当然也有萌萌酱跟我们说，静瑜的已经很敷衍了，那月月鸟小哥哥的得敷衍成什么样子啊？ 我的那一条不是敷衍，我那一条是恐怖。 是，但配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吧，我觉得不予评价啊。怎么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刘伟强导演的新片《武林怪兽》，是最近发布了一款财不可挡的海报啊，钱财的财。 是。 那么这一次呢，首次合作的古天乐还有郭碧婷是在影片当中有浪漫起舞的桥段。 是，陈学冬和周冬雨呢在片中呢是扮演了一对师兄妹，承担了很多互怼和搞笑的戏份，包贝尔、王太利以及潘斌龙等人呢，也是一同为电影笑料加码。作为了合家欢的电影的选择呢，这一部影片呢将在12月21号全国公映了哈。 是，那这部电影呢，大家看其中的一些角色还都是比较人喜爱的，像古天乐、郭碧婷、陈学冬、周冬雨，包括像包贝尔、王太利、潘斌龙等等。但是呢，导演是专门选择了两个人来为电影，也就是这部《武林怪兽》演唱推广曲，分别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腾格尔老师， 对，还有呢就是锦鲤杨超越本里，对。这两个人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上榜率都很高哈。 是，我昨天想了半天，我说你说大家在上班路上是更想听到杨超越还是更想听到腾格尔呢？ 毕竟有早安音乐秀版的腾格尔老师。 是，所以今天呢我决定让大家伴着腾格尔老师的这首歌曲来一起欣赏一下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视频，好不好？有人说腾格尔老师已经变成了我月月鸟身上已经摘不掉的一个标签了。对，早秀腾格尔，月月鸟的关键词大家发送一下， 巅峰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千万要忍住啊，巅峰两个字大家可以看看我巅峰的样子。哎呀 配上这首凡人英雄歌，有请腾哥。 天有多高，天下的人有多小，天有命里花里微老，失去太多的太少，十分温柔柔而已，我这小弟藏到人心不顾，十分之下不如干个笑，好人难当命不难逃，世间自有公道，英雄皆凡人，同时大声笑，红尘俗世莫烦恼，对酒当歌乐逍遥。 好嗨哟，好嗨呀，这首歌好嗨好嗨。 最后的这一段笑声呢，可能就是反映了大家目前的心理的一个状况吧。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巅峰，人生巅峰，就是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那个巅峰， 但是 不是疯癫。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段视频还挺疯癫的啊，觉得倒过来蛮完全没问题。 你取名的时候有想到这一茬吗？ 我没有想到这茬， 就是巅峰啊、疯癫啊等等啊这种词儿。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你配上一个腾格尔大叔最新的这个 BGM， 是不是莫名的合适？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完全就是我的这段视频加上腾格尔老师的这段演唱，完全中国匪帮说唱啊，有没有？ 天哪， 太吓人的感觉、啊。 蜜糖小珍说无敌，绝配无敌啊！碰上腾格尔老师的这个，配上腾格尔老师的歌，大家可以再发送一下巅峰，人生巅峰的巅峰。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斯巴 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蓝胜之心。 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王府井工美大厦64周年店庆了，黄金饰品已旧换新免工费，快收拾手中的旧金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换新吧。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真的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亲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都是以扶贫的心态在收听早安音乐秀的。 扶贫，扶贫还得了你啊？ 杰说我要支持一下月月鸟小哥哥，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赢，快过年了，怪不容易的，让他实现一下梦想吧。 是这个，大家主要是都是看到我希望的眼睛。你看昨天我这身打扮，这个确实还是挺难得的。昨天我翻箱倒柜的找出一副 3D 眼镜。 3D 眼镜。于科也跟我们说，哎，不过啊，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真的没有划水，可以了可以了，还是想要赞一下你的啊。 是。 当然更多的朋友呢，还是因为把字发错了，所以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巅峰，人生巅峰的巅峰。那么静瑜的关键词是可爱，大家可以分别发送巅峰或者可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是周三的短视频 battle， 来看看你到底要站哪一队。 关键是结束说呢，从来没有见过他赢，我也不至于吧。 对， 我印象当中我还是赢过一两次的。 你就唱腾格尔老师的《桃花源》都没有赢过我，你说还有 没 机会？ 但班班那次赢了你。 对，班班那次赢了，对。然后我想到明天还有 K 歌呀，哎呀，心 里好了好了， 心头一紧、啊。 所以我们还是先看看电影吧，好不好？《地球最后的夜晚》呢，日前是在北京举办了国内的首场放映，导演毕赣呢是来到了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影片拍摄台前幕后的一些趣事和心得了啊。 是的，那导演毕赣呢，自从《路边野餐》之后啊，这也是另外奉上的一部新意之作。 是。 那么为了这部电影的宣传呢，他也是开始破天荒的去各种综艺节目当中打榜，包括他其实是大家在这个吐槽大会当中有看过。他来去吐槽，包括很多人也吐槽他，就比如说什么贵州王家卫啊， 哎呦， 还有什么找自己的老姑父过来演电影啊。 所以说啊，这个一毛钱也不容易，对不对啊？ 对，所以下次要不要考虑找一下毛不易啊？电影最后的夜晚呢，这一次的这个演员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像包括找到了黄觉啊、汤唯啊，还有李红旗、陈永忠等等的。那这部电影呢，将会在12月31号上映。 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啊。 是。 同时呢，更多的关注呢，可以发送一下早安乐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可爱或者是巅峰两个字来看一看哈。 是，那看到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啊，其实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还带有一点悬疑，因为其中有这个凶杀案的存在这个线索。但是呢，我们也忍不住会在想说，哎，如果是真的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话，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这有啥可巅峰，就剩你一个人了，最后一个夜晚了。 如果真的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我想应该会抓紧时间跳一支舞吧。 Sarah Connor Just One Last Dance。 Just One Last Dance。I look in your eyes,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It feels like I'm drowning in salty water. A few hours left till the sun's gonna rise. Tomorrow will come, it's time to realize our love is finished forever. 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话，你想要做什么？可能会想要跳最后一支舞 Just One Last Dance。 你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天想跳一支舞？ 你让我把话说完，你看我营造的这个气氛。哎呀，真的是 最后的一天的话， 如果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想要跳，烦了，死了，你自己说吧。当然如果一个篮球队员啊，在赛场上就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也会拼尽全力。 是的啊，这个赛季呢是韦德的最后一个赛季，所以呢，在昨天的这场比赛之后，热火呢是105-108不敌湖人队。但是赛后呢，韦德和詹姆斯这对曾经的这个兄弟和搭档啊，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互换了一下球衣，也让人不禁去感慨一下岁月如歌哈。 嗯，那这首歌曲呢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韦德最后一个赛季的很多那个这个 MV 当中的宣传曲就是这首 Just One Last Dance。 是，刚刚也有朋友听出来了啊，像谢远辉跟我们说啊，你们是韦德的迷弟吗？哎呀，这也是韦德在 NBA 的最后一个赛季了，也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他，感谢他这么多年带给我们的好的比赛还有精彩的一些进球。 哎，是了， 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优秀作品。本月13号，歌唱北京即将展开复评工作。 接下来呢，我们来就听一下这一次呢入围歌唱北京活动当中的优秀作品哈，来自于于雷庆作词，刘可欣作曲，以及吕薇演唱的《我爱永定》和《我爱北京城》。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您好，买单。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使用云闪付 APP 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汪顺是以1分51秒01获得了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全国的新纪录。而李朱豪呢，则是1分50秒39获得男子200米蝶泳铜牌，同时也创造了全国纪录。而由朱梦慧、杨俊轩、刘笑涵以及王静卓组成的中国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队，是以3分30秒92获得了该项目决赛的第三名。祝贺中国游泳队，也祝贺汪顺拿到了第一个冠军。当然，这个冠军是实打实的 Made in China。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是 Higher Brothers 海尔兄弟带来的 Made in China。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My chance new girl watch Made in China. We play ping pong ball Made in China. Get bitch metal says pink Made in China. Yeah, Higher Brother black car Made in China.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lied, she lied.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lied, she lied. Made in China to fight you. 叫醒 Made in China 牙膏牙刷三面剂 Made in China 包早餐放进陶瓷碗 Made in China 擦唇膏出门打气伞 Made in China 坐在公司里呜靴子办公椅呜360度呜速食冷静呜钢笔画了一朵烈花 Cookie 需要放的野巴相框里面空出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的冠军 China 开启了8:06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早高峰，哎，我是静瑜。 早高峰还得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把早安音乐秀先说出去了，这个怎么办？ 后面的梗拉不回来了。 车祸现场， 车祸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哈。 是，郭鹏大叔今天真的不小哥哥，月月鸟小哥哥， 你怎么老真像？ 对不起，月月鸟小哥哥呢？今天真的是洋气的不要不要的啊！你看，吃肉的神仙是这样形容你的，3D 眼镜、地雷帽。还有柿饼嘴是什么？老羊皮夹克。哎呀，月月鸟小哥哥，你这真的是十足的潮男范儿啊！ 我那是老羊皮夹克吗？我那是真夹克，好吧？ 所以是怎么样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呢？刚开车出门的朋友，以及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对， 然后点击关注，这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是的， 每天呢可以在这里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周二到周四的时候发送关键词来索取我们的 battle。 对，今天呢，我的关键词是巅峰，就人生巅峰的巅峰哈。 是， 但是大家如果想看到如吃肉的神仙所描述的静鱼嘛，不解释了，你看爱笑的眼睛一如既往的可爱，这样的话呢 就发送一下可爱 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是的，那刚刚呢其实我看到有朋友来形容啊，我就觉得好开心啊。 他怎么说？ 他说早晨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小视频，真的让人感觉整个心里都暖起来了呢。这一定是我的小视频。 对，但是呢昵称也说了，这节目怎么取关？不好意思，你只能取关我们的公众号节目没法取关 公众号也不要取关，还有静鱼 吓坏了你们 们怎么办啊？ 今天来问问大家，想利用一下明年的假期做一些什么？各位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Nicholas 跟我们说，明年假期安排嘛，因为老婆在德国上班，所以明年打算七月份的时候把婚假休一休，两个人约在英国去拍一下婚纱照。那么十一的时候呢，就把年假休了，跟十一一起连上，带着父母去德国玩一趟，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我怎么唱出来？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你就下次就直接唱出来，毕竟这个头是你开的，而且你当时唱的，说实话，我就觉得，你知道我当时听完你的版本以后，我听原版都笑不出来。我觉得你唱的比他好。 对，那个谬赞谬赞哈， 所以不要老拿着自己的偶像包袱，要适当的放一下哈。 想听这段的话，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巅峰，人生巅峰的巅峰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听得到了。 哎呦，好嗨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也是一部电影，马上将在12月18号上映的《中国合伙人二》最近举办了首映礼。 我们来看一下主演赵立新以及王佳等亮相。《中国合伙人二》呢是讲述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当下的近20年时间当中，互联网行业从中国的发轫发展到行业泡沫，再到高速爆发行业成熟的过程当中。影片呢是选取了3位有代表性的行业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分别是谁哈。 那分别呢就是程序员楚振辉，程序员这个角色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哈， 是 给个背包，给个格子衬衫，对吧？还有 给个眼镜。 秦磊呢也是饰演程序员的。那么投资人呢是徐顺之，所以这也是展现了一个程序员向创业者的蜕变，来讲述他们三个人在互联网大潮当中创业、守业以及行业升级的故事。 厉害了啊，也是展现了中国互联网人的中国精神和民族情怀，都是 made in China， 对不对啊？ 中国合伙人二第二部已经上映了，大家还记得第一部刚刚上映的时候带给我们的那些感动啊？当时其实看到这个演员的阵容，佟大为、邓超跟黄晓明，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三个演绎出了光阴的故事。 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他说哎，真的还蛮押韵的哈。他说鲸鱼可爱又美丽，鸟哥天天好脾气，插科打诨有默契，早安音乐陪伴你。 哎，好像有点像我们那个 哎哎，我们马上 最新的宣传曲是不是啊？ 是，那过一段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听到早安音乐秀最新的宣传曲了，还是锁定 FM974。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也是备受全国影迷期待的宫崎骏导演的作品《龙猫》，12月10号是已经在上海举行了首映式了。 当然，《龙猫》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一次呢是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数码修复版的版本啊，在本周五呢是全国公映。首映礼现场呢，打造成了《龙猫》当中的绿意盎然的世界。龙猫休憩在树洞当中，坐落在主会场的入口，仿佛是一扇开启了宫崎骏奇幻世界的大门的样子啊。 那猫巴士也跟龙猫在雨中陪伴小梅小月两姐妹等候巴士啊，这也是电影当中的非常的经典的场景，再加上久石让为电影创作的经典配乐，所以大家应该也是在龙猫的世界当中感受到了新的一种感觉啊。 嗯，豆豆龙， 嗯，豆豆龙，我明明准备的是隔壁的龙猫，它为什么变成了 是豆豆龙？是豆豆龙，没问题，它的名字就叫豆豆龙，豆豆龙。都都龙都都龙， 你控制一下，明天才要 K 歌 battle 好吗？ 我是用腾格尔老师的唱法来唱的，都都龙，都都龙， 控制一下自己。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一汽奥迪30周年，购全新奥迪 A8L 尊享零首付或24期零利率等丰富购车方案，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王府井工美大厦64周年店庆了，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快收拾手中的旧金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换新吧。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指标难求怎能浪费，一旦错过再等8年。吉利帝豪 GSE 纯电动城市经典 SUV， 综合公共续航353公里，畅行无忧，到店试驾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南路辅路外环分钟寺桥到劲松桥，西三环中路辅路外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安贞桥到马甸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4，在这个时间段呢，听到我们两个回来，大家会说啊，难道是周四吗？今天有 K 歌 battle 吗？ 我们俩确实在准备，认真的在准备。我们俩现在 rehearsal 的时间已经提前到一天以前了。 是，这提怎么能是一天？人家歌手都是提前好久准备的。我们提前好久，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 对对，我们在准备下周的。当然呢，本周当然也是要给大家一些预热的啊。每次预热呢，我们俩都唱歌，大家可能觉得好烦呐、啊，你们俩怎么在路上唱唱唱？那今天我们就放在小视频里唱唱唱好了。 今天呢，有一段这个静鱼给我的视频教学，我觉得算是满足大家两个要求。第一就是能看到我来笑一下哈， 是是。 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看到 你能听到静鱼来唱一下， 来唱一下，好嗨哟，好不好？ 也是今天我们的视频 battle 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巅峰人生巅峰的巅峰和可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视频 battle 了。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额外的彩蛋送给大家的， 是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发送彩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是不是觉得上班晚或者路上堵一下，其实也还蛮好的？ 因为真的还有彩蛋送出，对不对？ 今天有三个小视频哦，发送彩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获这一枚彩蛋吧。接下来一起跟光良去到一个2019年你计划当中的地方，我想去个地方。 虽然有点乌云，我还是想出发，期待一场流浪，想去什么地方？远处有个声音，是谁在呼喊，让我不停盼望？就算下起大雨，我依旧能出发，选个陌生方向，寻找一个解答。 想去一个地方，来自光良、嗯、但北京现在这么冷，如果真的让我选择想要去一个地方的话，我很想去海南，因为现在 你都说了好久了， 对，放眼国内可能就海南真的暖和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最早呢你想去马尔代夫、嗯、后来就算了，就去个海南吧， 没有假嘛，毕竟 反正毕竟也还有沙子是吧， 啊对， 然后后来就算了，去个昌平啊去大兴哪儿的 啊，对对对， 差不多就行了， 建外大街14号附近就不错嘛，你看我们路边的这个树种多好啊， 对对对。 当然去海南的话呢，也可以顺便关注一下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从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嗯，12月13号到12月16号，这是举办了中国电影市场2019的新片推介，所以大家可以在当场看到很多明年会上映的好片。 哇，很厉害啊！比如说，包括呢华夏、博纳、新力、阿里巴巴等影业多家的发行公司，以及数十部的新片，其中呢就包括了刘伟强、尔冬升、古天乐合作的武侠的魔幻喜剧《武林怪兽》。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腾格尔老师唱的这个主题曲啊， 是的。 另外呢还有肖央自导自演的现代都市神仙喜剧《天气预报》， 对，这是爆炸的爆哈。 哎， 还有飞行指导的《鬼吹灯》系列的新作《云南虫谷》， 哎、 以及葛优、岳云鹏和杜淳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 嗯， 还有毕赣自编自导、汤唯、黄觉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今天也给大家做过推荐啊， 是， 包括像大年初一上映的春节档影片也会参与到推介会当中。 对，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呢成龙和阮经天主演的古装奇幻喜剧片《神探蒲松龄》，以及呢这个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这我们都给大家说过啊。包括肖央、吴秀波、汤唯主演的爱情片《情圣二》，以及王大陆、林允主演的浪漫爱情电影《一吻定情》也趁机亮相、哦、我觉得算是一网打尽了最近所有的华语片啊。 是的，那之前的这几部影片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不过像王大陆和林允的这对新鲜组合倒是还蛮吸睛的、 这个、 他们演绎的这个浪漫爱情电影《一吻定情》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漫画改编啊。 对， 之前有非常经典的恶作剧之吻，也就是台湾版的这个影视剧，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当中的主题曲，来自王蓝音恶作剧。一切的亲密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 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on't want your money, don't need your gold. I'd rather fancy, could cause you wound. Tripping in diamonds, that's all you know. Did you mistake me for a hoe? So why you talking me up? You're only letting me down. I'm gonna have to enter words like whoa. 来自 Jessie J，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啊， 你说 Jessie J 小时候那个数学怎么样？ 学的应该还挺好吧，因为他毕竟每天都是 ban ban 的学数学哈。 但是呢，最近啊，英国的教育标准局，他们这个就跟我们教法不一样，我得看看那教育标准局发布了一个对教师技能水平的评估，就是呢，属于百计的教师，他们的拼写、算术还有学科基础知识都是不过关的 啊。 他们经常在上课还有批改作业的时候出错，让学生也是非常的无所适从。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教育标准局呢，去年呢是评估了280所学校的数量和质量，发现呢至少有22所学校的教师缺乏基础的文学知识和算术技能。啊，这个我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你比如说你去美国去买一根雪糕，比如说3块钱，你给他100，你知道他怎么找钱吗？ 嗯， 要我们的话直接找97就可以了啊。 对， 但美国是这样的，你给他一百，他会这样。等等，等会儿啊，他呢 倒着数，一二三，然后把剩下的钱给你。 对， 他不会减法，就会加法。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补一些钱零钱再给他，希望他找一个整钱。 对对对， 但他算不过来， 他绝对算不过来。 对，这让我想到之前 BBC 有一个就是纪录片哈，叫《中国老师来了》 啊，我看过那个， 就是从中国请了一些老师，然后去英国教课，然后最后老师们也很崩溃，学生们也很崩溃， 对， 然后校方也很崩溃。所以呢，就是这种放羊式教法到底是好不好呢？反正 JCG 的数学好不好，我们是不知道了。 反正音乐，我知道他音乐课还成绩挺不错的。 对对对，音乐很好，对艺术、美术都很好啊。那数学就还是都交给我们中国人吧。当然了，即使学不好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挺好玩的段子是这样说呢：你想象一下，你长大之后，你去医院看病，医生是你将来以前的同桌，然后呢，你的孩子上课的数学、语文老师是你以前的前后桌，就他们都是你的同学。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他们当时上学的时候都那么的不靠谱，那你还怎么放心的去教给他们呢？ 那你当时是谁的同桌来着？ 我当时，我的同桌多以我为傲啊。慢慢来，到了社会当中总会磨练出自己的技能的啊。 是是是。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要为大家送出的，哇，好久都没有听嘻哈歌曲了呢。我们要听到。 有好久吗？ 有好久好久好久，还好了。就接下来的这两位歌手呢，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也是在早音乐秀当中出场频率比较高的 Johnny J 还有满舒克。这首歌曲就叫做慢慢来。 哎，慢慢来了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再看一看天气，其实也会有一个慢慢来缓缓回升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啊？白天的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已经突破零度了，今天最高气温是一度，但是冷空气的减弱呢，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慢慢的会逐渐转差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是，从明天到周六，京津冀区域将再迎一次中度到重度污染过程，所以提醒大家加强居室通风，但同时呢也要注意保证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况啊，出门最好还是要戴上一个口罩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大家在开车过程中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关系，马上呢月月鸟小哥哥就会把它们全部都发送到各位的手机当中，记得去查收，然后发送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最后来说一下今天还有彩蛋，所以的各位呢回复一下彩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蛋了啊。 好了，那我们明天 K 歌 battle 见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明儿见了各位。尽情呼噜逍遥自在的慢慢来，先去看清自己再来看清局势，等到万事俱备之后你再去摊牌，有时我也不懂是好是坏，那什么定义成功失败，那些该是你的你不找他，他会过来找你，不管输赢都保持这个姿态 slow。我可以慢慢享用我的平静期，就把它当作缓冲，一切都在我自己手里掌控，面对迎面来的麻烦我有我的脚步晃动，当你开始失去你的节奏，跟你对手决斗，你的拳头绝对会变得特别慢，有时候你进度快的崩溃，结果发现事半功倍，已经打包好的所有计划最后还得换，想要淡淡滴滴，但是战战兢兢没法玩的惊喜，你盼着幸运能在你身边降临，能让你得意忘形，所有我想要的东西现在全都在我身边，还没到的也正在慢慢来，如果有天可以做到我自己都没想到的，那是我的慢慢来在帮我做安排，那些嫌我慢的现在过来点我赞，想要来我身边想做我小伙伴，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不用你叫算，有时候上着飙车有时也有点慢，我在高空的钢索上小阔步、yeah, 你看到的不是全部，如果你只想要快点，但是计划是计划变化，一不小心就会堵在半路。 Look All I wanna do then I slow downAll I wanna cool, then I slow down. 谁不想赶紧路 but I slow down. 我炙热我的路 so I slow down. I can do it good, 赚更多的钞票，你却输光饭饱哈。现在放慢速度，看看没实力的垃圾全都 pass 掉哈。我在变得更强。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